大家好，我是劉世良。香港現在去到關鍵的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很嚴峻的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是去到關鍵的時刻了。我們在手機上面是有一個 Apps 給大家下載的，如果大家下載了之後呢，就可以加入通過這個 Apps 成為城寨人的會員，亦都可以在 Apps 裡面參加我們的活動，或者是在 Apps 裡面購物。這樣的話呢，是支持城寨繼續走下去的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點下載這個城寨 Apps。 好，回來呢，就首先要講一講呢，我們本來上個禮拜六呢就有這個網聚，結果呢就這個黨鐵就停了觀塘線，跟住催淚彈就射到過嚟偉業街我哋樓下，咁就有啲人嚟唔到，有啲人就早走，咁好多人 waiting list 就嚟唔到，我哋就希望就盡量同大家多啲聚會啦，咁所以就定咗9月7號3點鐘就會有加場，呢、這個叫迎難再聚啊，咁真係大鑊嘅，即係網聚期間食催淚彈都幾好笑，真係。 9月7號係幾時嚟㗎？ 下個星期六嚟㗎，下個星期六。 今次唔係觀塘遊行得啦，係咪？ 好難講，真係而家咁啊。點都好啦，都會舉行㗎啦，就算喺偉業街遊行都好。咁呢就所以如果你係呢個嘅上次 waiting list 嘅朋友呢，就到時就唔會再通知㗎啦，到時出現得㗎啦。如果你唔嚟呢，就可以畀多啲人嚟嘅話呢，咁你就喺呢個 email 嗰度，就係 kalunsingjai@gmail.com， 就係呢就話畀我哋聽你到時冇辦法出席，咁我哋就要方便我哋統計呢個人數嘅啫。咁另外呢就係頭先就大家做節目睇到啦，我哋即係課金支持我哋嘅朋友呢，咁你哋可以呢就係支票抬頭呢就係寫 M Glue Limited， 咁呢就寄地址就係偉業街116號聯邦工業大廈二樓，咁呢就唔需要寫其他嘅字，千祈唔好寫咩 donation 啊、捐款啊呢啲字喺個支票裏面，如果唔係呢就會嗰張支票呢就難入㗎。其實 貨金得唔得？ 唔使，乜都唔使寫，就照寫返呢啲支票抬頭就得㗎啦。咁呢講完呢個正事，即係呢個正經事之後呢，就講啲更正經嘅事，就係、是、呢個緊急狀況條例。頭先我哋就講咗對焦土派嚟講呢，就係、是、呢個叫做今日最大最大或者 起訊係咪 自反送中以嚟最大嘅起訊，就終於去到決戰時刻啦。中共正正就係唔想決戰，我成日都話佢打消耗戰嘅目的就係唔想打大會戰㗎嘛。大會戰嘅話就係即係相殺敵100就自損50㗎嘛會。咁所以呢， 但係呢單嘢係點返轉頭喎。 係啦，呢單嘢就焗香港人同你決戰喎。所以我就話即係笑到合唔到口，就係咁嘅原因。 你殺敵可能係10，跟住就自損100， 點止啊？仲有香港關係法結束，跟住國際制裁呢？因為你所有喺香港有 stick 嘅點止淨係中共啊。喂大佬，歐盟呢？美國呢？英國呢？大佬，國際商界呢？好啦，即係話呢個大制裁就會開始，咁而成個歐盟呢就會企喺呢個 Donald Trump 後面就喐你。呢、這個就係而家中美貿易戰下面你搞送中就已經是撲街的了，將送中搞到這麼大鑊就更撲街。所以你問我最終林鄭會在哪裡退休，如果她在英國退休的話呢， 退不到 了，那我就肯定這個是英國間諜來的。如果不是怎可能將一件小事是搞到這麼 Q 大鑊， 有 point 喎、 啊。現在還要去到是要逼香港人和解放軍大決戰、啊。 因為點解呢？過去英國呢面對外交部不停講話呢份係中英聯合聲明歷史文件嘅時候呢，其實呢英國佬呢係冇咩好 at 嘅。如果你話呢林鄭係英國嘅卧底嘅話呢，咁今次呢喺 G7 七大工業國 會議成功確認， 再嚟一次 endorsement， 中英聯合聲明係有實際嘅作用。 講到明， 講得好清楚啦。 咁林鄭 係1997年到而家都做唔到嘅嘢，就係、是、林鄭月娥一手促成。好啦，跟住解放軍直接面對香港人，因為人大常委你係喐唔到㗎嘛，因為嗰個人大常委提請戒嚴法嘛，基本法18條係，即係全國性法例香港實施㗎嘛。好啦，你點樣逼解放軍出呢？喂，所以我話我聽完我睇完今日嗰個回應，我不得不懷疑呢班友真係呢個英國或者美國嘅間諜嚟㗎喎。你而家香港嘅緊急狀態令其實係變相逼解放軍出動喎、 哦。咪有一個說法就係咁嘅，即係嗰陣時候呢不停喺度講緊出解放軍嘅時候呢，啲人呢就係研究緊有咩嘅 conditions 或者咩嘅條件之下呢佢不得不出解放軍。第一，正如我哋嗰陣時候都討論過呢，就係話你真係輸出革命啦。香港人 佢而家嚴防㗎嘛，喺邊境守你手機。 其實佢已經非常之成功地呢就係、是、真係整咗個防火牆。 就香港嘅示威或香港嘅示威已經立唔到我去大陸嘅話咧，其實佢已經慢行㗎啦。你諗下，第一就係開始不斷宣傳我哋香港嘅示威好 搞港獨啦， 搞港獨嘅咁樣或者勾結外國勢力嘅，咁佢已經好成功 洗腦㗎啦。 所以嗱，呢個條件不存在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咧，香港係亂到不堪，即係周圍都亂。但係你諗下，我哋已經係即係好似食咗藥，即係大家已經係有一定嘅抗體咁咧，就係、是。呢度亂，咁我哋咪去第度囉。 其實行過隔離街嘅啫， 即係我哋已經係習慣咗㗎啦，已經即係民催淚彈嘅，即係正如上個禮拜六我同啲朋友食飯，咁佢話喂唔好去旺角喎、啊，咁我 suggest 咗不如去尖沙咀啦。尖沙咀尤其是尖東呢，理論上就因為離開差館遠少少嘛，咁就安全㗎啦咁樣。咁好啦，你話唔係亂到好緊要嘅時候又出唔到解放軍。第三就係話我哋嘅一國兩制。被破壞到呢，即係我哋自己玩爛佢呀、啊、即係嚟話宣布我哋獨立呀、啊、獨立宣言之前出呢嘢，咁我哋又唔會做呢咁嘅嘢。 佢想你咁做，但係啲友唔做㗎嘛，佢已經谷咗好耐㗎啦，話俾你聽。 咁好啦，你嗌時都係革命光復香港，雖然你就話欸唔好嗌呢咁嘅嘢，不過而家都嗌到習慣咗啦，連我嗰日搞人鏈嘅時候我都幫手嗌㗎，我都冇所謂㗎，係咪？ 嗱，而家 咁所以喺咁樣嘅三個條件嘅情況之下。你都冇話出解放軍啦，咁我覺得佢而家似係點呢，所謂緊急狀態令呢，就令佢用過另外一招啦。OK， 再空你哋包一次。 我覺得呢，而家呢個情況就似呢個蕭生，大家唔好對佢有偏見啦。 蕭生俾好多貼士我 哋。蕭生嘅 YouTube 片就大家視為燈神，但係蕭生以前拍嘅片呢，就真係有預見能力嘅，就係、是、呢個唐伯虎點秋香，裏面嘅靈王。就帶埋呢個奪命書生就去華府發圍，你有冇睇過一段啦？帶埋阿隊穿牆去， 冇睇啊！我唔係佢。 去到之後咧，就嘢嘢都俾人窒住，發唔到圍，係嘛？跟住咧就最後尾屙毒尿喺度。 係 嗱，而家你問我，的而且確係有一個政治嘅勢力喺共產黨裏面就係、是、扮演靈王嘅角色，希望香港嘅政局去到對決嘅局面。而去到對決局面呢，這個就必然是總書記國家主席負責了，就沒有得推卸責任了。為什麼呢？因為中央軍委會主席先可以決定出武警和解放軍的嘛。 嗯。 那你沒得推的，你不可以推說集體決定啊，什麼什麼，即是等於鄧小平出來孭這個六四咯。 親自去孭啦，這個戒嚴部隊。 是啦，那現在就是習近平就一路左閃右避，818就是左閃右避，為什麼呢？就是他根本就不覺得這個問題要燒到他那裡、所以一路製造一個防火牆，就是說死妹仔搞定他啦，那你不要搞煩我啦，這個就是大紀元的講法，我覺得都有些可信性、就是你見到梁愛詩出來講，就是說這個是香港的治安社會秩序的問題，而不是國安問題，那很明顯跟這個國務院記者會所講的恐怖主義苗頭和顏色革命是相違背的、好啦，國務院記者會是控制於什麼？是港澳辦嘛，是港澳辦手上，而港澳辦和中聯辦是過去那十幾年一路盤踞在香港得到最大利益的部門，他就一路要令到這件事一路去升溫到一個地步是要出解放軍，但是一個屈美實不得，我不覺得今次他真的想出戒嚴狀態，但是我想說你就打開一罐蟲了，其實為什麼呢？因為戒嚴就等同於逼出解放軍行多了一大步了，其實、因為你一宣布緊急狀態，你以為只是禁止公民集會、市民的反應和國際社會的反應就當你戒嚴的了，其實是 等於出解放軍， 等於出解放軍的，好 等於引入全國性法律， 等於就是說停 Facebook 等於停 Telegram 等於結束， 等於拘捕解散花生台和城寨，拘捕肥佬禮了，好了，即是說跟你死過，所有人變成勇武派，所有人變成勇武派的後果就一定要出解放軍了，他們看不到這個所謂的這個 trap 在哪 裡，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說其實你不要針對我啊，我真的愛國的，所以我才會揭露這些人的陰謀， 所以我更加覺得一件事就是呢，他是空的， 空啊， 因為為什麼呢？你想想他之前那個階段的策略呢，即係再套用翻解放軍嗰度咧，你諗下嗰陣時候佢出咗咩啊？又播片啊，話後果 又講廣東話啦，係 啦，跟住就透過呢個 Bloomberg 有仲有衛星影到佢哋喺解放軍喺邊境集結喺惠州， 美國又影個邊境啊，咁嗰啲咁嘅。 跟住啲 BBC 啊，所有新聞台嚟曬香港就係咁咯。 跟住咧，一個黃丹，一個我台灣嘅同事，都喺嗰一兩日裏邊咧，係 send message 俾我。你覺得會唔會出解放軍？我唔會。你諗下，佢已經係製造咗呢種咁嘅恐慌咧。其實佢嘅目的就係咩咧？你諗下，佢嘅策略就係、是、佢進完呢一步之後，跟住又退嘅喎。你諗下，八一八之後，佢喺度不斷喺度吹和風喎。你完全唔知佢葫蘆裡買咩藥嘅喎。 我覺得佢自己都唔知道。 你就係、是、你個講法就話佢好多條線做緊 嚟 嘅，唔同嘅嘢啊嘛。係 啊， 電線條嚟曬啊嘛。我再補充一點就係話呢班中聯辦到、林鄭月娥或者係港澳辦嘅人，一個利益嘅共同體就是、越亂越好。越左越好， 系 喺咁嘅前提裏面咧，先可以保翻自己嗰個嘅權威。 唔係你講得啱，等於奇峰梁威林喺1966年、1967年所做嘅嘢，就係點解當時嘅新華社政府社長要將香港局面推向不歸路咧？就係、是、因為佢覺得，如果佢唔將香港搞一場咁樣嘅暴動嘅話咧，佢就會俾紅衛兵清算啊嘛。翻 冇錯， 而家面對你諗下， 打到當權派啊嘛， 喂一樣嘅啫，五年啦。2015雨革呢、這個雨傘革命 ,2014 年到而家9月28號就五年啦。 嗯。 呢五年嚟主政香港嘅就係而家嘅港澳辦嘅主任。好啦，呢五年嚟唔單止冇平復到呢個社會嘅裂痕，然後繼續高壓手段 增加咗好多矛盾， 去令到嗰啲矛盾喺今次嘅反送中裏面大爆發。 嗯。 所以當嗰個社會秩序回恢復之後，你諗下中共會清算嘅首先就係自己裏面嘅人。 冇錯， 就係話呢個問題係直接令到成個中共，特別係黨總書記個人嘅權威，喺二十國峰會裏面已經賴咗嘢啦。而家公七大工業國會議再嚟一拳，將中英聯合聲明再攞翻出嚟話係有實質作用嘅。咁你守定唔守啊？而家， 嗯， 好啦，如果你話而家出呢個緊急嘅情況，宣布半戒嚴狀態或者戒嚴狀態，然後導致到解放軍入城。由解放軍去執行呢個香港緊急狀態令，呢、這個就直接等同於兜翻轉頭逼中央軍委會主席出解放軍咯。 嗯， 所以我就話，始終有一條線係唔想香港嘅政局係趨向和緩嘅。如果唔係，你諗下，係唔會以我哋嘅常識判斷，係唔會為咗一啲無厘頭嘅字句叫做撤回嗰兩個字，係去堅持到咁嘅地步， 堅持到底喎。真系 战斗下去，坚持到底啊！真系 不折不散、啊，佢真系有。 佢哋先系激进派，我话俾你听，佢哋先系勇武派啊！真系。 不过，我哋分别喺两次嘅节目里边都分析过咧，中国人搞政治就系咁啊！正如好似阿周党嘅分析就系咧，永远都系 winner take all，winner takes all 嘅，即系一系我全赢，一系就你全输。 输嘅就唔加。 但系咧就唔可以每人赢少少，就唔制嘅。咁呢個其實係我哋嘅困局嚟嘅，呢個亦都係我哋嘅悲哀，就係我哋永遠都係面對一個咁嘅困境，就係、是、喂，我哋蝕少少都唔制嘅，一係就贏曬你，一係就輸曬。 嗱，唔係嘅，我覺得中共以往咧係好 pragmatics 嘅，你見到處理董建華，佢係真係好 pragmatics 嘅，温家寶、胡錦濤嘅年代，即係老董嗰鑊。佢咪換嚟曾蔭權，大約一個相對比較平靜嘅，大約嗰十 七八年咯。 跟住佢俾咗個路線圖時間表嘛，跟住彎就彎咗喺阿梁振英嗰鑊嘛。 嗯， 梁振英嗰鑊點解彎咧？梁振英取代唐英年嗰鑊係因為同一時間就係阿習近平換屆啦嘛，就係交權啦嘛。而交權中共交權裏面出現咗呢、這個即係政變啊嘛，就係、是、呢個嘅當時被指為呢個嘅揸鎖匙嘅令計劃唔肯交鎖匙啊嘛。亦都話所謂薄熙來嘅政變集團啊，周永康等等呢個事件出現，好啦，結果係令到成個對港政策嘅路線出現咗一個根本嘅改變，根本嘅改變係 咯，極咗 就係極咗啦。咁啊，收回嘅時間表，所以有831收回路線圖啦。好啦，就導致到雨傘革命出現啦。然後雨傘革命咧，我相信咧，當時嚟講咧，亦都唔係梁振英自己決定嘅雨傘革命嗰個情況，係中共直接指示就係唔可以開槍。 嗯， 所以喺928你記唔記得梁振英嘅記者會好似拉燈匿喺山洞咁㗎嘛。燈光又冇，面如死灰，我哋用 Facebook 拍都好過佢。都唔知邊條人用手機幫佢拍㗎，真係。嗰、那個咁嘅記者會。 冇印象喎 已經。係啦。但係你睇到 多謝你提醒。 五年之後呢個政策係導致到而家呢個咁嘅局面。佢只有玉石俱焚就真係真㗎啦。 所謂林鄭精神玉石俱焚。 因為點解呢，如果你話講返嗰個權鬥論嘅時候呢，其實送中嘅條例就係習近平呢想將佢喺香港嘅政敵一次過一網打盡㗎嘛，佢最主要目標係呢樣 嘢嘛， 趙建華 大腸鬼嗰啲嘛， 嗰班友，同埋呢就係想呢係全部凍結呢班人呢喺香港銀行系統嘅資產，用一個合法嘅， 同埋亦都封咗後路等我哋唔敢走嚟㗎嘛。 好啦，嗱呢班友就係嗰陣時我都覺得奇怪㗎，你咁樣大羅大鼓佢走定先啦，你仲搞嚟做乜啦，台灣嗰度你又明又冇台你夾過，你又喺度係咁喺度亂吹。但係你諗下佢去到後期嗰個階段呢，呢班嘅派系嘅人呢，我係佢呢都會呢係全面進行大反駁。因為點解呢，不單止係可以避免包仔呢，習近平嘅派系呢喺香港裏面呢係繼續喺度株連佢哋。第二就係呢，佢要焗到呢真係一個嘅顏色革命呢由香港引發出嚟。嗱，而家有啲人都有啲陰謀論㗎，不過我就覺得嗰個唔似啦，佢就喂屌有乜理由一個上晝就二三百萬美金你包都籌到嘅。而家個陰謀論講緊嘛，佢話其實係啊，佢話係啊，因為嗰班友仔係想我哋繼續唔完啊，嗰場運動繼續喐落去啊。因為點解咧？你焗到習近平要出手嘅時候咧，包括頭先你講嘅緊急狀態令或者解放軍咧，就係一次過咧係炒起咗成個香港，唔單止係炒起咗我哋七百萬人嘅問題啊嘛，係十四億都出事啊嘛。你又中美立貿易談判嗱，本來習近平學你話齋，佢喺台灣嘅問題上邊咧。都已經係搞掂咗， 擺隻棋喺度㗎啦。韓國瑜， 韓國瑜本來個勢咁好，贏咗之後就同老共簽個和平協議， 係要簽逼降咯就。 喂，咁習近平個威望咧就算 國家民族統一， 唔使國家主席嗰個位係即係千秋萬代都好， 係啊， 你都繼續撐佢啦，係咪啊？哇，咁多個領導人都解決唔到台灣嘅問題，透過佢一個，而家班友咧。似乎係焗佢一個位置就係咧，第一中美貿易戰咧係沒完沒了，台灣咧而家蔡英文係輸緊，係贏緊喎。 民調 韓國瑜係輸緊咁就係。如果你 而家焗緊國民黨換人啊，你知唔知啊？ 如果香港繼續搞落去嘅話咧，係唔可能係贏得到的。 唔係啊，而家國民黨已經傾緊就係要保住立委而放棄呢個總統啊，你知唔知啊？ 即係諗住咁 黐埋韓國瑜嗰度啊， 制衡下算啦，係嘛？ 你當韓國瑜自己跑就算啦，咁樣啊？ 因為你諗下嗱，試大家設想下，如果我係習近平，你一定會諗快啲去解決佢啦。十一又嚟緊，台灣選舉又嚟緊，中美貿易戰喺度打緊，不斷俾子彈美國佬同歐盟喐我哋。 而且七大工業國會議已經係㗎啦，喺個聯合公佈裏邊嘅。聯合聲明是 喂，同埋你要解決街頭嘅巷戰嘅問題已經咁簡單啫，你唔出差人就得㗎啦，係咪有我哋行啊，跟住我哋會自動調節㗎啦，即係我哋嗰啲衝鋒子都係㗎啦，都冇對象囉，咁唔好再打夠打 呢個就係 common sense， 阿土我話俾你聽 吓， 呢個係 common sense， 英治時代嘅警察嘅常識嚟㗎，呢個係 咪有嚟㗎， 所以我就話而家嘅警察係唔正常㗎，大佬你嗰啲國安啊情治單位自己睇清楚啦，而家警察所做嘅嘢係唔正常㗎，真係呢兩日喺牛頭角同埋呢個荃灣做嘅嘢係絕對唔正常㗎，其實如果你嘅政策係以拘捕示威者暴力衝突，咁即係話呢個街頭衝突係沒完沒了嘅，我就話香港巴勒斯坦化就係咁，點解呢？巴勒斯坦嗰啲西岸青年就絕望嘅，佢喺加沙地帶嗰啲難民營長大，然後就去掟石，見到以色列軍隊就掟石，以色列軍隊就先頭用橡膠子彈還擊，收尾就用真槍還擊，再收尾咩直情係拱冧佢間屋，搵個啲推土機去，邊個掟石去拱冧佢間屋，係咁嘅手法喎。咁你諗下嗰個係一個仇恨主宰下面嘅一個絕望嘅反抗嚟㗎喎。你諗下，我唔覺得佢哋有真係同前線嗰啲年輕人傾過喎。呢個唔係你話只要整個對話搵個遊樂場協會幾條契弟嚟 青年會 咁就搞掂㗎喎，真係仲有咩總商會搵幾條嗰啲咁樣嘅假青年嚟。 咪同埋如果你講對話搞咗成兩個月 仲要中聯辦搞， 你點都俾少少 offer 我哋啦。喂，你完全呢一步都唔行，咁你嚟見我做咩？話幫我聽五大訴求你一個都做唔到啊。我俾到你個， 我 已經俾咗啦。 我自己咁樣詮釋下肚，我覺得係咩呢？佢係要話俾上面睇，我做盡啦。 哦 ，try my best， 係啦，即係李克陳克勤嗰句 try my best 啦。 嚇， 係啦，我吹咗和風噶啦，我做咗噶啦，咁樣。咁唔好怪我啦，咁我覺得係咁樣。 但是我就是說究竟林鄭月娥，很多人說她是仍然現勤，我覺得不是，她是一個傀儡來的。你見到她見青年都要由中聯辦坐在這裡監軍，你就知道了。 還有幫她動員嘛。 啊、 幫她動員埋嘛，幫中聯辦幫安排的、那個。 幫她安排，所以她只可以 deliver 就是說不可以查，因為警察反對咯。 嗯， 是中聯辦幫佢安排， 同埋好似話啲僆仔入去嘅時候咧，甚至乎嗰啲青年協會 係唔知林鄭喺度， 唔知林鄭係會到嘅，係中聯辦揾佢㗎，係 啊，係當中聯辦叫林鄭去嘅。好啦，林鄭就變成一個傀儡，而家就係汪精衛一樣嘅政權。好啦，汪精衛後面就係呢個東條英機， 嗯， 就係日本嘅軍政府。而家嘅情況就係咧，如果個軍政府唔想完嘅話咧，係唔會完嘅。嗱，你話究竟前線嘅示威者？有冇咩勢力，有冇反襲勢力喺度，我覺得呢個係冇辦法知嘅，我哋因為蒙住面係咪，就算係與唔係都唔重要，我覺得 唔重要嚟 嘅。如果係有嘅，嗱揭出嚟啦，警察有卧底，我哋一早講有警察卧底喺示威者裏面，終於佢哋自己揭出嚟啦。好啦，如果真係有警察卧底去掟出去掟呢個汽油彈掟磚，甚至係更暴力嘅撞立法會，好啦，然後跟住最重要係咩，當你政治上不解決這件事，和李飛就不切割， 嗯， 結果就整個群眾運動作為前線衝擊的一個後台嘛，現在就是他現在的兩難嘛。但是我覺得他滿口聲話，口口聲聲話你前線不衝擊我就坐低傾，我覺得這個都是假的，我覺得這個都是假的，根本現在政府是完全掩蓋不到街頭衝突那個的那個根源在哪裡，個根源就係佢唔應該再去理究竟有冇街頭衝突嘅示威者喺度。 所以呢我哋講返具體嘅例子呢，上個禮拜818之後呢，我哋連續兩個和李飛嘅行動之後呢，其實我真係完全 expect 唔到呢，觀塘同埋即係葵青荃灣嗰度呢係會有一個咁大嘅對比同反差。我覺得就覺得好怪。 荃灣 我點解覺得佢唔想完呢，就係呢係有啲似嘅。 荃灣呢我覺得就是劇本來的，因為 Bobla 水炮車呢、是 before 荃灣遊行之前呢已經 準備了， 已經收到風添，我已經收到風會出水炮車， 因為他一定要助理處長先可以落打， 因為水炮車是升級的、所以你說得對，荃灣那一次是警方升級、是警方升級。好了，警方升級的目的為什麼呢，表面上叫做圍捕拘捕示威者，拘捕到個核心解散之後街頭的暴力衝突就結束，我覺得這個是假的。為什麼呢？因為他亦都會有情報， 你越拉得多點越興 奮，他會知道他越這樣暴力去毆打示威者呢，越多這個新屋嶺的酷刑事件呢，結果呢些人是不會退的，你看到那些前線陸陸續續出來接受傳媒訪問呢，你都知道的。其實 還有你想想，你現在去到哪一個區，德福花園又好，麗晶花園又好， 動一下都幾百友圍你的，是啊， 那些街坊都來動你， 幾百友的動一下都， 是不是，你想想麗晶花園那天都已經 很古怪的了、 那個就潘俊源，就是民建聯後面就改密碼，就是我相信呢就是警察跟他們夾計的，就是不要讓那些黑衫人進去， 所以連警察我都覺得他們都好像不想完，繼續在這裡挑引群眾，繼續動員，幫我們動員，我們的更多反對的人，一般的街坊市民是出來動的。 因為我覺得很簡單， 我不明白， 始終他收不到一個政治上的高層的指示，就要他 stand down， 但我相信五年前在928要他們 stand down 這個指示是很清晰的、所以你看到呢，喂，個指揮官咪又係嗰兩條鬼佬，我仲記得旺角、 都係阿咩 Jordan 咯，咪就係、是、旺角嗰場咯，咪就係佢係指揮官咯， 佢跟住攞一個勳章添， 咪就係嗰兩個咯，一個就係機動部隊嘅校長，冇變噶，但係點解成個戰術變曬咧？ 成個策略改變曬， 係啊，點解成個變曬？ 一軟一硬喎、 啊，而家變成係警察更 aggressive 喎、好啦，你自然會令到示威者嘅暴力更 aggressive 嘅喎，一定係 咪焗我哋升級咯？ 係啊，焗你升級， 最驚我哋唔升級。 佢就一路仲諗緊打一場殲滅戰，打一場殲滅戰就一鋪打殘你。嗱，呢個我相信就係唔了解香港狀況底下嘅指揮嘅情況嚟。 我覺得呢個係誤判得好嚴重喎，因為喂，我哋咁簡單講，喂，只要你唔出警察咧，啲友自動去完遊行之後玩完㗎啦，翻去食飯㗎啦。 佢覺得咁樣件事未了結啊，因為你會再出嚟啊嘛。 所以咧，你睇到德福花園有一個唔知戴個乜鬼帽嘅叔。在那裡扔汽油彈那個我都覺得很奇怪， 穿藍出衫那個嘛，是啊，完全不像示威者的打扮。 哇，你一扔進去差佬那裡，差佬一定扔催淚彈，跟著那些居民就全部下來罵你差佬，那就沒完沒了， 沒完沒了的，是啊， 咁究竟掟嗰啲係咩人呢？嗱，你問我，我甚至冇辦法知道究竟係唔係一定係示威者，我覺得呢個係嗰個政府係需要有個責任係去估算呢個咁嘅情況。就算唔係警察卧底都好， 嗯， 喂，可以係外國勢力，當然係可以啦， 可以黑社會， 可以黑社會啦，可以係習近平嘅對家啦，係乜嘢都有可能。你只要有呢個咁樣嘅一個咁樣嘅陣式喺度對視嗰陣時，呢啲情況就會出現。 同埋咧，前線好多人咧，因為經過咗8/11之後咧，其實大家都已經係好疑神疑鬼嘅啦。 捉鬼嘛， 是啊，不停在那裡捉鬼，搞到前面呢，即是當航戰的戰略的角度呢，基本上就已經是潰不成軍的了，大家都。同埋你有沒有看過最近蘋果有一個記者成個的描述，他說就算呢差佬落單都好，那些真正的義士呢都不是很敢打落去的差佬到的。 我知道，因為大鑊的嘛， 是啊， 是大鑊的。 他們都不是很敢，即是證明呢他們其實呢，他們的心裏面都是有一種善心。如果不是，喂，你真的要打抗戰的時候，我要打，我當然 打下去了。一落單搶搶 就行。是不是？跟住他說，他最好笑嘛，他的描述就是轉頭去平石村的麥當勞排隊，買漢堡包嘛，已經是。即是他說，他的描述就是，當然他有美化了示威者那個的作用在這裡，但是這個是真相來的嘛。喂，確實示威者見到警察落單都不是很敢動下去的。喂，那有啲咁樣嘅現象嘅時候，對邊個有好處啫？我嗰日都星期六睇住電視嘅，我都喂點解你啲石頭掟極都掟唔到埋去差佬度嘅？喂，有冇僆仔嗰時候有冇練過 cricket ball 嘅？後屘我喺度諗緊，喂嗰啲火啊都喺中間嘅喎， 佢唔會掟落去差佬嘅 formation 嗰個列陣嗰度。 唔係後屘我問咗人，佢解釋咗啦，因為其實原來佢想阻住啲差佬嘅推進嘅啫，佢就唔係諗住咧係要傷到佢哋嘅咁樣。咁我話哦，咁我可以理解。但係咧就係、是、你會覺得個景象咧就係、是、無論差佬又好，無論喺我哋嗰邊都好咧，係不斷被佢挑引咧，係焗我哋升級噶嘛成個行動。 呢、這個好清楚嘅，我覺得呢、這個究竟個根源喺邊度咧？嗱，我覺得係冇辦法知道，但係咧解決嘅方法係有嘅。解決的方法你是要令到這些前線的激烈衝突慢慢會緩和呢，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你令到後面支持的群眾覺得已經 不再需要用這個街頭衝突去處理這個問題。 今天林鄭月娥呢給了個貼士大家去估計，或者不是估計，直接是答案。她說我因為怎可以因為你們的示威抗議所以我讓步嗎？ 是啊， 咁即係換句話講，佢唔想賦權俾我哋，因為點解咧？佢好怕咧，就係、是、嗱，今次你要求呢樣嘢，我哋示威員佢 back down 咗啦，讓咗步啦。喂，下次你又要求第二樣嘢，嗱，如果佢係作為一個當權者，寧左勿右企硬嘅話咧，佢一定會咁諗嘅。 嗯， 我死企硬，咁你點啊？你繼續升級落去啦。嗱，我翻盤噶啦。我哋頭先用六七暴動嗰個例子，當年六七暴動， 佢咪去到放炸彈咪翻盤咯？英國佬 最初嘅時候。新蒲崗嗰個人造 交花案 係好多群眾支持嘅喎。我有一個同事，佢個阿爸當年可能好細個咧，就話咧，好似新城市廣場嗰啲街坊咁，一齊幫手掉差佬，仲勁過而家嘅噃。 因為差佬黑啊嘛，嗰陣時 係攞到好多群眾支持嘅喎。後期點咧？你一玩嗰啲咁嘅 一升級啊，係啊， 一升級嘅時候 襲擊啊嘛， 你就係一指錯就 跟住清風街炸死嘅子弟事件咪 flip 咯，燒死林斌。 所以我覺得佢咧一路咁樣拖咧，其中一個策略咧，佢係抄緊六七暴動嘅時候咧，港英究竟點樣處理咧，係民意即係、就是、逆轉個問題。 嗱，但係我話俾你聽啦，六七麥理閣 Jimmy McGregor 負責深戰，人哋係直屬同英軍司令、同港督同副總督一齊開會噶嘛，所以咪頭指揮手，手指揮手指咯， 係 你明唔明啊？ 就配套嘅， 一出咗清風街事件慘劇，咪即刻點樣喐咯， 谷大佢， 佢成件事就可以係一個 orchestra 都好好嘅，大家有個 song sheet 係一樣噶嘛。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是、我就係話你睇到點解佢個指揮 disintegrate 咧？就係、是、各自為政啊嘛， 散曬， 而每一個人都係諗緊點樣即係 cover up 自己個責任啊，而唔係話去平息呢件事啊。所以呢個就係香港大敗局嘅原因。 所以有時佢 你話要處理有幾咁容易啫？真係，有幾咁容易啫？如果我係習近平，有咁嘅 capacity 去處理嘅話，咪召曬佢哋上嚟分析一輪，跟住兩個落台，跟住大家唔好再搞啦，香港人。 所以咧。其中一個估計就係根本習近平都可能根本冇呢個 capacity 啊嘛， 就係 嗰個問題咯。 我就係話就係咁咯，而家所以點解呢度 last 成七十幾日？喂，上次 last 79日 是因為佢唔喐我哋啫嘛，啲友都想走啦，其實係喺佔領區都 係揾唔到個位走， 係揾唔到個理由撤啫嘛，其實係咁啊，求其最後尾都不作反抗根本，即係警察嚟清場嗰陣時候，而家如果冇一個錯誤嘅決策，冇一個各自為政嘅一個咁嘅狀況，係根本唔會去到咁嘅局面。而我自己最大嘅憂慮係咩咧？這個局面咧。是會無厘頭，因為某些事件又會再升溫的，我覺得。嗱，好簡單嘅啫。當日在洋屋度掹槍嗰啲警察，如果佢只是有條友索起上嚟打死咗嗰個阿叔， 咁咪大鑊㗎啦！ 即係揸住把遮嗰個阿叔啊，係啊，咁雙手攔住佢開槍。 嗰個傳道人啊，啲人話佢係， 咁就大鑊㗎啦。係咪？因為正正就係咁啊，我就係話喺直播媒體嘅時代咧，係 event make history 嘅，唔係嗰啲英雄人物嘅。那些 event 裏面那些是無名英雄來的，是一些小市民來的。但只要那些畫面是傳播開去的話，那個人被情緒情感上動員起上來就會很犀利，等於前線的示威者一樣。那個他們到今天都不明白，我覺得前線示威者他們覺得在前線面對著速龍的時候，其實調回轉是速龍 empower 了他們。 你的意思是 你剛才說沙田警署咪就係囉，當乜嘢都冇嗰陣時候 都唔知佢邊度衝， 佢 full gear 都好啦，佢都唔知佢搵唔到自己嘅角色呀，但係當前線重裝甲鎮暴警察鐵甲威龍 跟住又主動挑引 橙病槍牛袋槍胡椒槍雷鳴燈然後催淚彈然後煙霧瀰漫一個準戰爭嘅場面，城市戰爭嘅場面，好啦，跟住一班蒙面戴住防毒面具full gear 嘅警察，其實那些是軍人來的，根本就是 軍事化的警察，我覺得不是民警來的根本。好了，你想想，如果你是一個年輕人，你在一種這樣的狀態裡面，你覺得自己是一種 fight for Hong Kong, the battle of Hong Kong, 然後你是為自己充權，你可能在生活上現在香港這樣的社會政經結構可能是做一些爭作，可能甚至是被視為廢青， 冇曬希望， 冇曬希望 ，mobility 冇希望，或者係根本上對個社會前景係好絕望嘅， 唯一喺街頭裏面揾翻自己。 你睇到新城市廣場嗰段片，你諗下，佢哋 full gear 經過新城市廣場 拍手掌， 然後四層樓嘅人一齊拍手掌。 你唔知啊？我有一個同事咧喺我哋個 group 裏面咧 send 過呢個 video 俾我睇咧，佢問我你覺得點啊？我話呢個係絕望中嘅希望。 呢個咪就係當年八路軍入城嗰陣時嗰個情況囉。 唔係，我舉多兩個好具體嘅例子呢，即係上次右眼爆咗嗰個女仔嗰個翼，其實根本所有所謂嘅示威者已經散曬㗎啦。你仲射嗰槍， 佢喺個小巴bus shelter 嗰度伸出嚟裝一裝就俾人射中囉。 再講返轉頭，最近呢兩日你停嗰個地鐵，喂，我喺度諗，喂，如果你作為差佬嘅部署，你唔係想嗰啲人快啲離開個示威嘅現場，等我自己收工嘅咩？ 唔係啊，佢就話佢定咗一個總體嘅目標係要大規模拘捕啊！你明唔明啊？ 所以咧就困你包就喺嗰度拘捕啊嘛！ 嗰日 走都冇得走。 喺偉業街真係咁噶， 我知。因為人民日報寫咗嘛，話你包仔又免費車搭。 我哋網聚散場，我就帶啲叫啲人向住觀塘同桃道方向散。其實佢後面包抄我哋已經係，前面就係出面海濱道就係 咁，你咪好彩， 鎮暴警察，咁我哋唔驚啊，乜都冇，咪同佢哋講，話俾佢聽讓路咯，叫佢哋，咁乜所謂啫？ 同埋佢而家最近嗰個拘捕手法咧，就係無論你著咩色衫咧，同埋係一般嘅街坊冇 gear 嘅咧，都係拉嘅。 係啊，所以我 只要你鬧佢啊，俾拉喎，大佬你香港 嗰個細路你咪見到咯，佢話哇，使唔使咁暴力啊？即刻拉佢咯， 係咯， 搭爹咋？ 搭下爹都唔掂啊！大佬喺現場，係咪而家影翻嗰段片片出嚟嘅？唔係我反而我睇呢個鏡頭嘅時候咧，除咗絕望中希望之外，其實有少少悲哀。即係香港人咧，去到而家咁嘅階段咧，我哋去嗰啲咁嘅寒戰寒，用嗰個賦權嗰個講法咧，即係賦予呢、這個即係充分嘅 empowerment 嗰個講法咧，其實我哋好多嘅。即係明明你可以用一個好簡單嘅處理方法，你將個問題不斷複雜。我最近有一個睇到一個人叫 Bad Man， 就話你明知嗰樣嘢係 在理性上是不可能發生的，而反而都是發生了。我覺得現在香港的事是這樣的，只是一個黑天鵝的領域， 就是因為 明明大家以為，喂，大家稍微理性少少，在我們的計算下面去處理和解決個問題，其實不是很大件事的，是不是？喂，為什麼會越加碼在兩邊越來越撥火的呢？ 這個就是加燃料下去的，我經常都想說的，就是一個叫做 rational man in an irrational society。 嗯， 根本中共對香港的管治體系就是一個不理性的結構來的，而每一個部門掌握著一部分的權力。 嗯， 當這一部門掌握部分權力的時候，他們在這件事裏面的決策可能是很 rational 的。 嗯， 譬如他要 cover up 過去十幾年的失敗或者貪污， 是 他就一定要件事升溫，升溫到的港獨，升溫到港獨就是我在前線打港獨，你憑什麼來查我先？這個習近平的反貪對很多部門來說都是一個威脅來的，你留意一下， 即是好像當年這個薄熙來唱紅打黑一樣 一樣， 是不 是？很簡單，有部門就2003年之後呢，所謂有所作為是什麼呢？就是各個部門插手香港。 嗯， 各個部門插手香港跟以往的情況很不同了。97前就是新華社，是不是？上面北京就是港澳辦，就是沒有其他部門不准碰。 嗯， 好了，現在去到的情況是什麼呢？喂，大量的那些紅色大媽撒後面有國務院的部委支持的，那些企業在香港，嗯，銀行啊，這些中資那些。好了，跟住就不受你中聯辦管的了，以往就中聯辦管中資的，現在你根本管不到的，因為它後台強過你。 嗯， 跟住你話嗰啲福建幫喺邊度揾翻嚟？可能係僑務辦公室或者統戰部嘅， 嗯， 即係嗰啲同鄉會啊。好啦，你見到原來黑幫係同同鄉會嘅動員有關嘅，佢甚至未必係同警察嘅系統、指揮系統一齊嘅。好啦，跟住就到嗰啲假新聞系統啦、傳媒戰、輿論戰啦、信息戰啦，嗰個可能係網絡信息辦公室指揮嘅。好啦，而家美國佬反制啦，就 delete 曬佢哋啲 Twitter 啊、Facebook 啊、YouTube account 啦。所以你想想那個整個在一個指揮的 command line structure 不明、戰略目標各異的情況底下，每一個插手香港部門做的事情它都是理性的，但是加加埋埋一起就不理性的， 亦都不協調， 不理性的加加埋埋一起就是 跟個目標越走越遠， 是啊，跟個目標越走越遠。所以你問示威者反而簡單一點，我覺得 是啊， 示威者那個 command 根本就沒有 command line， 是啊， 你要解決只有什麼呢？其實都是民陣那個要求，你回應那五點訴求。 不是，同埋你真的要對話的。喂，泛民找了你這麼多次，你又不睬他。很多次都是的嘛，說找林鄭月娥不如即刻坐低傾，他又不肯傾的嘛。喂，同埋你主動找民陣傾，已經包含了幾十個民間團體啦。 他不想我覺得啊，他已經落了一條線，就是不可以跟這些叫做 反中聯 反中聯 的 團體傾的嘛。好啦，結果就係佢太多 red tape， 每一個部門都俾一條紅線佢。 嗯， 佢就基本上變成汪精衛，因為佢係冇自己嘅 capacity 去處理。嗱，如果佢係大輪子總督， 係 根本一早搞掂啦。 因為英廷， 因為香港嘅英軍都係由佢去指揮啊嘛。但係而家嘅局面同六七係一樣，其實，但係竟然係由五六個部門去指揮， 所以。他最初的講法是沒有講錯的，今天才是包底的，就是說喂，我不會出賣警隊，其實根本他就是完全控制不到警隊， 因為警隊有後面後台嘛， 因為你張建聰出來代表道歉 收皮了，已經 是不是 立刻收皮，立刻收皮了， 跪低這樣， 是啊， 喂大哥，現在我們變成什麼軍人政府啊， 軍警政府啊，我們 喂警察國家啊，大哥， 是啊， 喂，最好打嗰啲原來話事嘅大佬，唔係民官制度。 因為嗰個軍警政權後面係中共政權嘅身言啊嘛。 嗯， 我就話等於近衛民和東條英機內閣同汪精衛嘅關係咯。 喂，西良，不如休息一陣，我去洗手間，翻嚟再嚟個。 好的， 好。 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咧，我哋推出今年咧推出嘅咧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咧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又同埋咧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咧，呢一個咧係包埋送去你屋企噶啦。咁咧就四至六人咧就係原價888蚊都好平噶啦，但係咧。我哋而家特價咧係688蚊，如果你訂咗先， 是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返熱就食㗎喎，係咪好呢？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呢就1088元，特價888元，十至十二個人呢就1388元，特價呢1188元，都係送到你屋企嘅。我食少少試下先，呢、這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呢你都夠，呢個人頭呢其實一定有值嘅。因為我們那些食品的 quality 大家可以放心，我一定要很多錢。好啦，那你回去全家吃是不是很開心呢？是種在你家裡，你不用煩這個。